可是医生说最好每天都要有点运动。 嗯， 这样才能保证身体健康啊。 我想到一种运动方法 啊，在家里就可以完成吗？ 是的。 那是 手部运动。 手部运动。 是的。 手指头。 手对对对。有一天啊，我经过了楼下张奶奶的窗户外头。 你看见张奶奶在家里 运动。 怎么运动？ 拿着两根棍儿。 拿着两根棍儿。 啊， 然后呢？ 手指掐着。 手指头掐着两根棍儿。 然后还有一个球。 还有一个球。 啊，然后从这个球这拽出一根丝。 拽出一根丝。 然后就开始织啊织，织啊织，织啊织。手部运动。 你说的是打毛线吗？ 啊，是的呀。 打毛线怎么能算运动呢？ 他手在动啊。 哦，动就算运动啊。那我们现在在说话，嘴巴也在动，算不算口腔运动啊？ 啊，算啊。还有脑部运动。 那我们看电视的时候眼睛眨巴眨巴，算不算眼睛运动啊？ 算了算了。 那我们要是坐在这儿既不看也不说话，算不算耳朵运动啊？因为你在听啊。听外面的声音呢？那要是我们连听都不听就坐在这儿，算不算脑子运动啊？ 最起码是肺部运动。 在呼吸。 是的。 来，大家跟我一起吸气呼气，吸气呼气，吸气呼气。 下面的故事是我们的大朋友陈梦敏、赵光宇为我们创作的，我们要谢谢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为我们出版了这本书。听听糖耳朵，下面小群姐姐要讲的故事是《日月潭的传说》。久很久之前的一天， 轰隆隆，轰隆隆， 不知道从哪儿传来了两声巨响，然后天和地突然陷入了无边无际的黑暗。哎呀，不得了了，太阳和月亮都不见了。没有了太阳，也没有了月亮，鸟儿不再唱歌，花儿不再盛开，世界上所有的东西看起来都没有精神了。地上的人们盼了又盼，等了又等，可是太阳和月亮却一直都没有出现。这时候出现了一对年轻的夫妻，丈夫的名字叫大尖哥，妻子的名字叫水社姐，他们俩是一对年轻的夫妻，他们都很善良，看到大家的日子不好过，就商量着要去把太阳和月亮给找回来。可是要到哪儿去找呢？大尖哥和水社姐呀，就到处打听。他们听说在深水潭里住着两条很可怕的恶龙，太阳和月亮就是被这两条恶龙给吞掉的，只有除掉恶龙才能找回太阳和月亮。大尖哥和水社姐就收拾好了东西，准备去寻找恶龙。周围的人一听他们要去找恶龙，都劝他， 嘿嘿，你们是要除掉恶龙还是要去给恶龙当晚饭呢？恶龙会把你们俩给吃掉的，可别去呀。 是啊是啊，你们这是傻乎乎的去送死啊。可是不管大家怎么说， 大千哥和水社姐已经发了誓，要除掉恶龙，为人们重新带来光明。一位拄着拐棍的老爷爷出来送他们，老爷爷对他们说， 既然这样，那你们得这么做。 老爷爷对他们说了很多的方法。听完老爷爷的话，大尖哥和水社姐就举着火把朝着东边走了七天七夜。他们爬上了一座很高很高的山，走进了一个黑乎乎的山洞。就这样一直朝前走，一直朝前走。等他们走到山洞的尽头，看见了一间小小的茅屋。他们进到茅屋里呀，发现茅屋里住着一位老婆婆。这位老婆婆知道恶龙的秘密。老婆婆告诉他们， 在山后的泉眼附近埋着一把金斧子和一把金剪刀，只有找到这两样啊，才能除掉恶龙呢。 大尖哥和水社姐就来到了后山的泉眼旁边，他们挖呀挖，挖呀挖，终于唰，土里面冒出了一缕金光，很耀眼。原来呀，这就是金斧子和金剪刀。大尖哥把金斧子别在腰里，水社姐把剪刀揣进了怀里。 走，咱们除掉恶龙去。 他们俩朝着恶龙居住的深水潭走去，离得很远就看见水潭的四周一会儿亮一会儿暗，一会儿亮一会儿暗。等他们走近了才发现，原来是那两条恶龙啊，把太阳和月亮当球玩呢。他们一会儿把太阳和月亮吞到肚子里，一会儿又吐出来，所以才会一会儿亮一会儿暗的。大尖哥呀，再也忍不住了，就拔出金斧子，一下子冲了过去。 恶龙，还我的太阳还有月亮！ 他抡起金斧子，朝着恶龙这么一劈，噗！一条恶龙啊，被他砍伤了，流出了血来。呼，另外一条恶龙一下子从深水潭里飞到了天空当中，它狠狠地朝着大尖哥和水社姐扑了过来。水社姐冲他大声喊着， 大尖哥要小心呐。 大尖哥急忙往旁边一闪，可是还是慢了，恶龙的尾巴硬得像根铁棍子，扑棱一扫就把大尖哥呀给扫倒在地上了。水社姐这下急了，她大声地叫着， 大尖哥， 拿起了金剪刀冲着恶龙就冲了过去。她朝着恶龙的身上使劲地猛地一通扎，恶龙啊张开了大嘴巴，朝着水社姐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不好，这一吸呀，水社姐的身体已经飞了起来，眼看就要被恶龙吸到肚子里去了。就在这个时候，大尖哥挣扎着爬了起来，叫着， 水社姐。 他抓起斧子使劲地往恶龙咻扔了过去。只见天空中金光一闪，斧子正好砍在了恶龙的身上，把恶龙从中间给劈开了。鲜红的血咕嘟咕嘟地流出来，染红了群山当中的深水潭。两条恶龙终于被消灭掉了，大尖哥和水社姐高兴地流下了眼泪。不过虽然恶龙不见了， 可是太阳和月亮还掉在深水潭里，应该怎么做才能把它们送到天上去呢？这时候啊，住在山洞尽头的茅草房子里的老婆婆颤颤巍巍地走过来，对他们说：你们呐，得吃掉龙的眼珠子，这样就能把太阳和月亮送回到天上去了。只是等太阳和月亮回到天上，你们俩就会变成两座山，再也没法变回人的样子了。大剑哥和水社姐想了想，为了让天底下所有的人都重新得到光明，他们决定就算变成山也没关系。大剑哥弯下腰捧起了太阳，水社姐从水里捧起了月亮，他们一起说：那我们就吃掉龙的眼珠子。他们吃下了龙的眼珠子，然后捧着太阳和月亮变得越来越高，越来越壮，高的就像两座山。他们把太阳和月亮使劲地往天空中这么一抛，咻咻，太阳和月亮啊就重新回到了天上。而大尖哥和水社姐也变成了两座高高的山。从这以后啊，人们管这两座山，一座叫做大尖山，一座叫水社山。而中间的曾经装过太阳和月亮的那座深潭，就叫做日月潭。一直到现在呀，大尖山和水社山还是一直默默地守护着日月潭，就好像大尖哥和水社姐深深地爱着这个世界一样。 唐耳朵， 又怎么了，小群姐姐？ 今天的天气这么差， 是的， 不能出去运动， 所以一定要在家里运动。 哦，医生说，每天要保持一点运动，才可以保持身体健康吗？ 嗯，之前我们在家里有两次家里的运动，最后我都睡着了。 哎，看来在家里坐着不能算运动。在家里练瑜伽对你来说又太安静了。 那应该怎么样呢？ 怎么样才能让你在家里动起来呢？ 啊，洗洗袜子。 洗洗袜子手就可以动了？ 是的。 哦，扫扫地板 和腿手一起动。 拖拖地板， 嗯，那连屁屁也可以一起动。 啊，你还可以擦擦窗户的玻璃， 嗯， 这样还可以伸伸你的腰。 是的， 要不然你干脆把家里所有的衣服都洗一遍吧。 那你干嘛？ 我可以，哦，我知道了，我可以来回走着，检查你呀、啊，这样也算是走路运动了。哦，我还可以指挥一下，来，塔耳朵。这里还有一点脏，塔耳朵，那里还有一点不干净。这我的胳膊也可以运动啦。哎，这个主意不错。 小泉姐姐、我没有觉得现在天气很不好，看来我可以戴个口罩下楼跑步去。 嗯，他只不过是想不干家务。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 放学之后，团团和呱呱又聚到一起闲聊了。团团考呱呱说： 呱呱，你说黑鸡聪明还是白鸡聪明？ 呱呱回答问题说： 当然是黑鸡聪明，因为黑鸡会生白蛋，白鸡却不会生黑蛋。 今天呱呱的爸爸伸出了大拇指，他对着还刚刚三岁的呱呱进行智力测验。他问呱呱说：哎，宝儿，回答一下，这是几个？告诉爸爸这是几个。呱呱大声回答： 哥俩好。 今天在班上，有一个小男孩向他的同学们炫耀说： 有一次我爸爸一不小心掉进水中，眼看就有生命危险，他急中生智，抓住水中游着的两条鱼，这才安全地上了岸。 同学们都不相信，让他拿出证据来。小男孩不解地说： 难道这还需要证据吗？我爸爸现在好好的活着，这就是最好的证据。 有一个讲解员在给孩子们讲游击队战斗的故事，他忽然向一个男孩提问说： 呱呱，假如你是游击队的指挥员，为了不让敌人使用铁路，游击队应该采取什么行动，你知道吗？ 呱呱想都没想，站起来大声回答说： 必须迅速占领售票处，并烧毁全部车票。 老师希望班上所有的同学都能牢牢地记住这句座右铭：给别人的要多，自己得的要少。呱呱马上就站起来，大声附和地对老师说： 老师，你说的非常正确，我爸爸正是这样的人。 哦，呱呱，好孩子，你爸爸他是从事什么职业的？ 拳击运动员，他总是能多给对方几拳。 昨天妈妈和呱呱去逛动物园，到了关狮子的铁笼子面前，妈妈对呱呱说： 哎，小呱，到妈妈这边来啊，不要太靠近了。 呱呱听了之后回答妈妈说： 妈妈，你放心好了，我不会伤害他的。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我是糖耳朵兔子，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 我是小群姐姐，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 今天来自北京军区机关幼儿园的安思颖小朋友要教我们来念一首诗：春夜喜雨。 春夜喜雨，唐·杜甫。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 下面请小青姐姐再说一遍。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你还可以看到小朋友说儿歌时候用了什么样的手势，你也可以跟着一起来学。 春夜喜雨，杜甫。